和一切用具，香坛、全凡祭坛和坛上的一切用具、盆和盆座。你祝圣过的都成了至圣之物，凡接触这些物件的也成为圣的。你也要给亚郎和他的儿子们富有，祝圣他们做我的司祭。你要吩咐以色列子民说，你们应世世代代以此为妇女用的圣油，不准将此油倒在俗人身上，也不准用这配制的方法配制这样的油，因为是圣油，你们应以为圣物。无论谁若配制这样的油，或用这油附了凡人，应将他从百姓中铲除。上主向梅瑟说，你要取这些香料，就是苏合香、香罗和白松香。这些香料与纯乳香应有相等的分量，以香膏的配制法配成香，再加上盐，使之成为纯洁和圣的，将一部分碾成碎末，献在会幕中的约柜前，即我与你会晤的地方。这为你们是至圣之物。你所配置的这种香，不准配置为自己用，应当作圣物，只为上主用。无论谁若配置这样的香料，未闻香气，应将它从百姓中铲除。